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材，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DJ 走过美丽观众。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周六晚上十点零一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我是今天晚上很激动，然后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比我还要激动加紧张的泽华。首先，这位嘉宾想请他来直播间很久了，终于以这张全新专辑为契机，他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畅聊。熟悉九七四 Live Show 的朋友也知道，我们节目当中一旦来畅聊，就不是一首两首的问题哈。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有 N 首歌曲。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在演出正式开始之前，先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两个第一次。首先，据说这张专辑是李霄云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演唱，另外也是李霄云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专辑当中的这个录音室版本之前的很多歌曲的其他版本。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我们今晚的表演嘉宾李霄云。你会和自己相处吗？你害怕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吗？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的突如其来，我们开始和自己相处。作为创作者的他，在2020年与自己相处的过程当中，诞生出了一个又一个音乐灵感。在大把被独处的时光当中，他开始敏锐地捕捉放大，继而思考沉淀，最终用音乐的方式翻译成了一张时而个体时而群像时而勇敢坚定时而犹豫摇摆等等情绪的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完成了所有作品的词曲编制，续上近半年的混音母带打磨。他试着将这一年的真实体感用音乐的结构层次音色细节还原出来。 我要情侣一起唱歌，我要情侣一起跳舞，我要情侣一起放空，像我和你都牵不到彼此。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十点到十二点， 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和音乐唱作人李霄云一起畅聊浪漫并 树叶在飞 谢你。 谢谢。 场上爆发出了一个人雷鸣般的掌声啊 好可爱。 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在974直播间当中现场连唱的已有四分之一首歌曲 对，也有四分之一歌曲嗯， 欢迎久违的李霄云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 谢谢，欢迎欢迎，不是我的意思说谢谢谢谢泽华。然后哎，我看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像头，所以其实在微博上的同学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对吗？ 然后大家看我们今天其实画面是有一点暗的我们刻意没有开灯。 对， 为什么？ 对，因为一开灯我就会觉得有点尴尬，主要是因为我所有的创作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半夜，就基本上你已经不需要你的视觉感官的时候，纯靠听觉的时候，所以我自己也会更会觉得更熟悉在黑一点的地方，然后来做音乐。 我今天也更 敏感一点， 更倾向于不开灯的原因是因为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特别的年份，让大家更多的是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 是的， 通常独处的状态之下，可能到了夜晚的时候不太会开灯，不太会在一个很明亮的一个环境当中。 嗯嗯， 所以也很契合这张专辑的一个概念。 嗯， 2020年自己把自己关起来做了一张专辑， 被动， 哎， 被动关起来。对， 已经发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对，一个多月，一个多月。 你是发完专辑会回听专辑的人，还是发完就完了？ 说句老实话，我发完之后就不想再听了， 因为听太多了嘛。 其实就是在发那一瞬间是非常非常非常释然的，就很释怀，因为已经发布了，我不可以再做任何的调整改变，就这一切 OK， 我终于可以就是告一段落。现在他已经出去了，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了，然后它是属于所有听到它的人的，然后至于它是什么意义，它是什么感觉，它好与不好，它可不可以打动你，完全是靠听的耳朵了。其实就跟我就我的就没有关系了，接下来全部都是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浪漫的存在，就是如果你听到你觉得哎有得到某种连接，那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 是， 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就在发布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嗯我可以终于放松，因为在发布之前我肯定还有机会，比方说去调一下、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啊，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这里为什么还有一点爆音，那里就是你一直会在这种无限循环里面。其实到最后的那个状态，你是一个非常理性工作甚至有少许痛苦甚至茫然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不知道到底够不够好，你没有任何、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足够说服你说你好与不好，因为当你自己全部在做所有东西的时候，你会陷入一个，你会陷入无比的自大，但是你会陷入无比的茫然，你不知道该如何做选择，你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所以到有一个时间线在那里 OK 这一刻它就要上线了，那么意味着好再见就接下来你的路你自己走几乎是这样，所以其实反而还是挺对，还挺释怀的。 听起来这张专辑的过程是成长的、矛盾的、纠结的。 会，尤其是到了制作层面的时候，会需要，我也需要学习很多东西，然后需要有很多尝试。那个过程其实是真的是要调动你自己的一个纯理性的状态，你要自己给自己来建造，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修正自己，然后自己再提升自己，就完全是一个需要很强大的。一个怎么讲，不断折磨自己的这么一个，要保持好这个心态。 这张专辑已经上线一个多月了，我不得不说啊，这张专辑是文案做得非常充分的一张专辑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认真看文案，去好好的看一下文案，你就大概知道这张专辑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的每一首歌曲是大概怎么样的做出来，在反映什么了。而且已经上线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相信你也上过很多的节目，聊过专辑背后的每首歌曲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了。我们今天这期线上就玩点不一样的哈， 已经很不一样了我觉得 首先线上演唱这个事情，特别是在电台当中演唱这个事情，对于你而言有压力吗？ 其实也没有说到那么的有压力，我觉得更多是兴奋，然后会有一些紧张， 会让你发出那种啊呀呀呀的那样的一个 倒还好其实就是有一种因为我自己在，就跟大家实话讲，就是我自己在写这些歌的时候，因为现在有很多很 方便的编曲软件，其实我并不说需要精通所有乐器、 嗯、 可能我自己就是会一点点钢琴，然后会一点点吉他，然后我自己设计几个和声，然后去设计去做就好了。所以当我自己要再去演他们的时候，等于我要学习一遍自己、 嗯、 而且经常比方说像在我做编曲的时候，我可能录了一段最好的，我觉得我弹的最好的，把他们录下来了，但是当我要演的时候，我要学习一遍我自己当时录的我觉得最好的那一遍，所以就是多少会有一些紧张，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么的，就是好像已经演了很多很多遍了，都并没有，所以是第一次。 OK， 会多多少有一点点忐忑。 请问为什么第一首完整唱完的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曲？ 嗯，因为这个弹起来比较简单。这是个实在人。 这么实在吗？ 没有，因为没有了，因为 Redo 这首对不起，又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很，其实它整个的构架是很低调的，它没有特别强烈的一个输出，好像我有多么的伤感、 嗯、 但它这种东西就是在我们成长中你经历了一点点东西，它就会长在你的身体里面，时不时都会出现。 嗯， 所以我觉得你像整个我用的编曲的思路也是相对更有，就是有一种循环感的。 是， 嗯，就是你好像就是在某种情绪中，哎，你时不时总会循环到那里，是不是总会还会想起那个人或者是那段事情。嗯，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区别于别的特别强的一种表达的另外一种。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编排，特别是在刚才的你呀我呀那么一小段之后又唱又、 嗯、 很像一种灾难片的新的世界来临了以后的那样的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 嗯嗯、也可以也可以 感觉 也可以也可以。 又这首歌曲有多少个版本？ 嗯，又其实比较，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自己也个人很想分享、 嗯、 一个是大家听到这一版其实它是相对比较，在我所有里面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嗯，因为它所有的和声啊什么的还是比较规整，然后也是比较你就放在那里不会给你太大的一个压迫感。但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版本，我之前自己特别特别的喜欢、 嗯、 我其实编完了以后我就放在那里，我听了好多遍之后，我也会给我的一些朋友听，什么他们说你回来一点你回来一点有点太多了。但是这个 是很飞的一个版本啊、 嗯、就比较会相对更松散自如一点的，没有跟着那么紧的拍子什么的，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 然后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你给我们回馈哈， 然后 看是支持原来的这样的很飞的一个版本，还是喜欢现在这个版本。 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比较那个什么的这个版本我自己个人也是很喜欢，所以我觉得我有机会一定还会把它搬来现场来跟大家分享。 好， 先跟大家听一下， 就我们先听听看 完全不一样的一版。有 已经过了太久，还能记得的都想烂了吧，还能犯的错也该腻了吧，关于你放哪里，我的歌曲不要写你，关于你不好奇，我的记忆不需要你一样一样，遥遥延长了覆盖了一样一样，遥遥循环了变你了， 差不多就 气质完全不一样。 对，会不一样。所以其实编曲很好玩，就是你完全在创造另外一个世界。 我觉得如果刚才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最终版本它像是一个新世界的一个感觉的话，刚才那个就是在旧世界当中不断在寻觅的一个始终在往前探的一个状态。 嗯嗯嗯，它是有一点想要，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做那种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的一些东西。 哎哎哎哎， 我觉得那是比较有趣的一个过程，你很像在探险，你很像在做一个化学实验，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元素跟那个元素 会 产生什么样奇妙的一个作用或者是一个结果，然后就会想这是一下那是一下。 所以如果不考虑 大众的喜好的话，从李霄云个人喜好而言，这两个版本你更倾向于哪个版本？ 其实说老实话，我最终会确定大家听到这个版本肯定是在那个时间段，我觉得这个版本更成熟。说老实话，因为如果我要做这个，我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可能还是不够那么好，以及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刻意追求某一种特别，会损失掉你对歌曲本身的那个真诚度。因为这首歌的真诚度，我最后会想，我写它的最原始的动机，我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我真的是要表达一个很 crazy 的世界，就很疯狂的世界吗？并不是，其实它是一个平淡之中，我们的一些伤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学会跟它如何和解，我们来学习如何跟它来，连接或者是面对，怎么样也好。所以我觉得可能最终这个版本肯定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所以才会放。但那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动机，就是在我做这个做无聊了或者做累了，我会一定要想一个哇完全不一样的，打破一下自己，然后就自己爽一下。但我觉得那个是好玩的， 对 它的好玩程度可能是高过于这个。但是 特别是如果你再给它精细的去研究，让它更加好玩的话，它会更加飞， 对它就会变得更实验性一点嘛。 对， 但是像又这首歌，我还是希望回到本身的那个曲和词。 所以提问，如果要是演出的过程当中，某一场会不会有可能会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隐藏版本？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好，我们今天要大量跟大家唱和聊。第一首歌曲唱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快速再来一首歌曲。 好， 这首歌曲我们就按照专辑的顺序走，好不好？ 可以，可以。 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好奇啊，为什么有首歌叫做《92厘米臀》？这个臀围到底是 是的，就是在下本人 那我们接下来就现场唱给各位。 好好好。 再度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一边看我们的直播啊，关于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关于霄云想问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上来，三个平台都可以。 一样又要循环了，变 了。 OK 了哈，然后在看微博直播的不怕爱上云卷说更喜欢专辑版本，然后还有之前的几位朋友也说更喜欢发行的版本。你刚才说的这个可能性的那个版本，以后大家说会更加期待巡演了呢？我们也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尽早的可以给这个大家呈现出这样的一个专场演出。好 好，不好意思，我的电脑会有一点点慢。 以下继续有请李霄云现场带来《92厘米臀》。 跳个舞吧，屁股扭吧，不要害怕，这里的人眼睛都看不到的。跳个舞吧，肥肉睡吧，不要尴尬，这里的人眼睛都看不到的。跳个舞吧，屁股扭吧，不要尴尬，这里的人眼睛都看不到的。跳个舞吧，肥肉甩呀，不要害怕，这里的人眼睛都看不到的呀，看不到的，到达，放心吧，我想和我自己跳舞，摇晃胃里的粥和腐乳，甩干被物化的质素，拆除该嫁人的岁数。我想和我自己跳舞，摇晃身体的胃和腐乳，扭转被物化的质素，拆除该嫁人的岁数。为什么？ 时间的关系，这首歌曲我们先分享到这里。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霄云上个月刚刚推出的全新专辑《浪漫病》当中的92厘米吞。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笑在脸上，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跳个舞吧，屁股扭吧。 在微博直播消防车车车陌路小呆白衣朝暮都说好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今天跟李霄云一起来畅聊他的最新专辑《浪漫病》。刚才在休息之前呢，我们唱到的是92厘米臀，which is 他自己的臀围。真的会把自己臀围当那首歌吗？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啦，是我记得曾经很好笑，就是在我曾经刚出道做艺人的时候，我是我们整个公司最胖的女艺人，然后特别好笑，然后我就当然旁边还有一个跟我并列胖的，就是江映蓉，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会想说 现在都很好， 对，他现在超健康，我觉得特别好， 对， 然后我们两人就会商讨啊，我们如何瘦身啊，什么跑步啊等等，就是真的做了一大番的努力，发现我最瘦最瘦最瘦最瘦。 屁股也只能到这儿了，就是我的极限。对，因为我全身最比较丰富的地方就是臀围嘛，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记下来，然后我其实就很想要调侃一下这个事情， 自嘲一下。 对，想要自嘲一下。其实他开始是自嘲，但其实我自嘲的里面会藏一个，就我自己多多少少会觉得我不是那么的认可我们一定要用这样一个数字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吧，或者说好像 或者是相对统一的一个审美。 对、嗯、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把这首歌稍微自嘲一点玩一点，然后做的有一些好玩的律动，然后包括我会在想就是什么样的节奏大家可以这样。 请问为什么一直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才会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呈现出这个主题？ 我觉得是可能慢慢成熟一点了吧，就是你成熟一点，当你 能handle这个主题了， 对，你在表达的时候你是真正经过思考和自己内心特别认可的，就不会说那么的空，不会说啊这是个很酷的我要去表达，不会。我觉得可能你已经过了那个过了那个年纪了。然后包括我这张做的时候自己所有的想要核心表达的东西其实已经不像是小的时候好像就是啊唱唱情歌啊很抒情就完了的，可能更多的是还是想传递一些我比较自己真正核心想要去说的一些话或者是一些小的信息。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录音室版本，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然后有一种小 sexy 的一个成熟面的 有一点点 然后同时又会有一点嘴角上扬的那样的微微不屑的一个感觉在里面的一个呈现。 你说的很准确了，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录音室版本。 对， 那在这个版本之前它有过哪些面？ 有啊，它有很多个版本，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小两个吧。 好， 然后一个就是有一点贴近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让我给它放下，就喵喵 眼睛都看不到的。 就是在这里对不起我稍微浅一点点了，因为在这里就是比之前做的那个可能要更稍微听上去会稍微脏一点，可能更疯癫一点点， 更拽一点。 然后包括中间就是越来越起，然后越来越混，我想制造一个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它其实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嘈杂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有一个人好像有一点他自己站立在那里在问这个问题，就为什么都要是一样的。 那个版本我觉得像是一个没有完全想明白但只是想对抗的那个， 对，只是想对抗，只是想对抗。然后再给你听一个比较早一点一开始的一个版本吧，因为当时我在想如果我要跟乐队一起表演可能也许会变成这样，就更干净更流畅一点。 为什么有种谍战片的感觉？ 有一点点，所以我后来不是删了吗？ 跳个舞吧，屁股扭吧，不要害怕，这里的人 这个气质全然不同。 是的，就比较好玩，也是比较好玩。 这个很像007那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对，当时其实就是自己在家弹钢琴，然后就说跳个舞吧，然后就有了第一个。但是我后来其实自己在听就觉得有点傻就觉得他不够自如，他有一点点太比较很正，感觉这个人站得很直，但是我还希望这个人可以稍微就是那种松弛一点，哪怕就是也不是特别在意自己的体态，但是很松弛很自在，所以我就最后确定的这个大家听到的最终这个版本，我觉得比较可以清楚地表达我要表达的那个。 这是我们直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两个版本，那请问它一共大概有多少个不一样的？ 我是抓来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动机， 这两个是最明显的， 他们是比较明显的两个动机，完全不一样。 那其他的是相对普通大家可能听不太出来的 其他可能就是可能我换一个底鼓或者换一个 军鼓，或者我会换一个那一段的一个、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换一个结构。 刚才是猪叫吗？ 是我在失败模仿了一种音效，就是我自己在想。对，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三个不同的版本， 嗯， 已经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这个当事人创作者李霄云的话，选择哪一个孩子的那样的一个纠结感、 会非常非常的纠结，而且每一段大家听到的每个音色我可能都要花好几个小时， 对， 就好像坐在那儿然后你听、你当时觉得哎挺新鲜，但是你听久了发现不够好。我觉得最后我自己给自己判断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听了那么多遍我还愿意听，就证明它是值得保留的。就如果我只是听到可能我编了几天我发现再听我编不下去，或者我没有感觉，这个我就可能会直接删掉。 嗯， 我觉得它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对，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反馈哈。哎，很多人说很喜欢之前的那个版本，但是因为你只写了这个好喜欢，我不确定是那个007版本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叛逆期的那个版本啊。 嗯 嗯， 嗯， 还有说很喜欢钢琴的那个版，钢琴那个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诞生的出来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首歌曲未来在演出当中它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 会 还是基本维持这一个。 嗯，我们现在在排练嘛，然后我们排练是先顺下来之后，我们估计每一场的很多歌都会有些变化，就因为不然会无聊，不然会 就让大家不停的去看，不停的买场次就好了。 这倒没有，主要目的也不是这个了啊，也可以。哎， 但其实 这 样是对的呀， 哎， 这 个可以是一个目的。对对对，你提醒我了。 哎， 可以。 然后结果发现每一场来的人都一样，但他每一场给 他评价不一样，有可能或者大家也没听出来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挺酷的，有可能某一场出来觉得哎这场好难听， 有可能 对，好奇怪， 有可能 我长觉得哦这场太特别， 有可能。我觉得现场就是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大家可以玩，尤其是你有一个乐队跟着你一起，可以玩一些即兴啊，好玩啊，改编啊等等。 看视频直播，很多人在说这个巡演的事儿，巡演是已经在排练当中了。 对的， 嗯， 我们预估的时间应该是在11月到12月份。 应该还好那个时候， 对，但是就希望那个时候都安全，然后我们可以顺利，然后如果实在是有什么不顺利的地方，我们也会想办法看怎么样有一个别的方法，然后也让大家看到或者尽量感受到那种现场的东西吧。 就再来97 Live Show 吧，我们还变成线上好吗？很多歌手一开始是从浴室起家的，喜欢在浴室里面唱歌，唱着唱着发现哎自己也可以哼出一些东西，然后变成了唱作人， 对对对， 变成歌手什么的。 马上我要给你分享一下我的感想。 都在动荡，是不是你让我叫。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有这么一首跟浴室有关系的歌曲。你刚才分享什么？ 对，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首歌里面我的一些小的小心机。 你说在演唱之前先分享吗？ 对对对，我其实更想要分享，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是难得的机会，可以 是， 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泡泡浴， 然后比方说 ，OK， 可以了。比方说，我首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我这次比较厉害的是这个音色，哇！我第一次在公众跟大家分享这么细节的东西。就其实像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调的一个 这个音色，就是早上起来你听到以后会很生气，觉得谁家在装修很吵。 然后像这些细节我自己就会比较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像这里很重要。 你不说真的会容易忽略，但说起来就发现很棒。 对，然后咯啷咯啷咯啷，然后还有比方说像我也会录一个我自己的小声音，然后在这里做。 你看大家跟我的感受是一样，装修声。 然后包括不 好，我们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不要觉得我们这个台出现了什么故障哈。 对，没有故障，我只是想要单拎出来一些比较。 这只是细节控李霄云突然上线了。 对，比较好玩的一些小的设计吧。 哎，他还要继续分享，我们先听着看，先感受着。这里我找到了。好，他找到了这里哈。 对，其实是我采样了一个我的，然后可以给他做一个效果，然后他在里面之后，他就会比较听上去会比较像那个泡泡。就是有这些很小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鬼啊，我就尽可能把比较标志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很形象，对，那个 对， 那是从小对于泡泡浴的那个想象的那个画面感。请问装修生是？ 没有，因为其实像也可以用比较普通的那种啪，就是它 那个音色是你刻意找出来的，还是？ 对，是， 它是不常见的音色哈。 对，包括其实像这一个琴，它是有点小小抖，但你就觉得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非常舒服。然后包括呼吸这种， 它会有那个跳动的感觉。 对，就是它可能有些小的细节、小的衔接，然后包括给你的耳朵，可能从高频挤到中频，突然到低频，然后再给你一个左右，然后包括前后等等。因为我自己觉得耳朵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敏感的。其实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左右的细节，但我不确定，比方说我们现在直播的同学能不能听得清啊，就是可能在戴着耳机的时候这样分享也许效果会更好，你可以听到很明显的哎，它的那些小的。 听完你刚才分享那些细节以后，我现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满耳朵都是那些 细 节。 都在洗脑， 清脆的都在撕咬。所以2020年你一个人在家并不无聊，你超忙的。 对，这么说的话其实 你找细节都要找很久吧。 是的，每一个细节都花蛮长时间。 它是你下意识先有一个想象的一个声音的感觉，然后你再去寻找能靠近这个音色的一个细节。 对，因为其实这个歌写的时候都不是琴写，其实是吉他写的。 哦， 就我吉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实就弹了一个动机。然后我，而且我都说晚了，我这首歌真正当时写的时候，其实我是拍桌子写的，没有旋律。我想起来了，就我打了桌子，然后蹦蹦蹦蹦蹦蹦，对，然后我就 你这样 Q 自己的话，我们感受不到。来，我们有桌子，我们桌子不怕被敲坏。 没有，我就在回想嘛，就当他有第一个动机的时候，然后我才拿起我的吉他，然后看怎么设计一个好玩的音给他。然后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点不一样他的一个版本给大家听。哎，我真的觉得好幸福啊，这一刻可以在这里分享这些东西。 真的， 因为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就拿着自己的电脑好像在家工作一样，或者是像一般我的朋友来我的工作室，我就会跟他说，哎，我说给你听一下之前其实他是长这样或者是长那样。 但这个过程本身对于大家而言是一个探秘的一个过程，很好玩。 比方说 来，我们接下来感受到的是泡泡浴。 风一点，然后 他像在外太空的那个感觉，但阴云感很强， 有点。然后还有像这个比较刚，比方说像这个的副歌就完全不一样，就更古典一点。对，这就是之前的一些我自己。 我还挺喜欢刚才那个版本的。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对。 所以你最终选择的都是相对来说更好听的版本。 肯定， 就是说我需要，可能我认为一个，就是我觉得音乐存在很重要的，就是像我可能一张专辑都会听很多遍，如果我喜欢的、那我对我自己要求就是当我做这个版本的时候，因为我也需要听很多遍，就如果说我已经对它很无聊，或者我觉得听不下去太刻意，我觉得它就不够好。我就是我刚刚说的，我来推翻自己的一个方法。 这是现阶段李霄云的一个音乐选择面吧？ 我觉得现阶段是这样。就当我一个人工作的时候， 经历过很想要那种独特的、特别的， 有，肯定会有，肯定会有。就是我觉得以前像在做，我们就说大一点的专辑吧，像在做正常人的时候，就我是恨不得告诉每一个听众，我会这样，我会那样，我会这样，我会那样。我要抓着你，然后我要非常非常大声的告诉你，我是这样，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然后当然那个时候还年轻吧，就是过了那个阶段，到浪漫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更多是，就不那么着急去表达了。就是不那么着急，然后我会藏一些小的秘密在里面，你可以去解锁。如果你觉得有兴趣的，你就一定能听到那些细节， 是， 就是你一定可以听到。然后我觉得，就和之前的那个心态会不一样，然后考虑的层面也不一样。可能在正常人时候，我更多是特别想把自己扔在人群中呐喊的感觉，但这一刻我可能就是不要去太在意周围怎么样，你还是从自己最小的这个世界做好做定，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这一年你慢慢挑选之后，然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就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 状况？我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为什么那些没有完成，就是因为我自己已经在否定我自己，这样不好、就是这样可能在我自己的审美里面我觉得不够好。 所以浪漫病其实是让李霄云现在更坚定自己的一个音乐的审美的选择面了。 我觉得多少会，肯定会，因为就每天都在训练自己做选择， 是， 然后每天都在去靠近自己想要的那个审美的那个状态，那些音色，包括给听者带来的那个感受，因为你是完全可以通过声音来营造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是， 就像我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编曲一样，就像你说的，好像这个是在，好像是不是在什么世界末日的边缘，可能那个又是在看到了阳光，所以是它是特别像变魔术一样，完全可以给你营造一个新的世界，而且无限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幸运吧，作为一个我可以去创造这些世界的一个人，以及我在学习如何具备这些能力，然后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在里面，然后去营造一个自己想要的世界，然后可以刚好分享给别人听。我觉得 只要你在讲这段的时候，因为我坐得很近，我可以看到他眼中的光芒，然后我又斜眼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也能看得到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你现在在聊到音乐的时候，你是全身散发着那样的一个对于音乐的爱的那个能量的。 因为我觉得很奇妙，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每天看到世界，我觉得都太单一了，然后 特别是这两年的时候， 对，我觉得是有点单一，包括可能是让大家也会多多少少有时候比较辛苦。 对， 那我其实是认为我特别特别的幸运，我是一个从事音乐行业的人，以及我特别特别的幸运，我自己现在开始学着有一点点能力去营造另外一个世界。但其实这个世界不是说好像它就完全超现实，或者完全就怎么怎么样，它也是基定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现实，因为有这样的现实，浪漫才会发生。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这样去营造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真正整个它会出现在这里被大家听到，它其实也是某一种必然。所以我觉得 哎，你现在很会表达，还是你一如既往的就是这么会表达？ 没有，因为其实我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但说到这张唱片，就说到自己做的时候，我肯定是更期待以及更渴望然后去分享。 请问我们刚才听了这么多不同版本的泡泡浴，有没有可能能够听一小段吉他弹唱的它的原版？ 试试它原版我只能试试。 这个是完全没有排练的了。 差不多，好像就是这样，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就是这样，完全不一样。 谁能想到是一首歌曲。你刚才是因为我们突然间 Q 到了，所以它的节奏也是比较快的吧？ 对，我你说它本身的节奏啊，对，我其实当时在有这个动机时，我是在用吉他尝试，但其实我从来没有这首歌真正成功弹过，因为它跟我的唱有一点点打，或者我没有办法卡到那么准。它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我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当时觉得编完那个会特别特别的酷，但是后来又觉得不够好，然后就又是把自己推翻，然后到现在就。现在大家听到这版是我自己认为最理想的一版，但其实这版差一点也被我删掉，说老实话，因为这版我当时一直卡在那个间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钢琴的那段。你只会胡闹，对，这里我一直是卡在这里，就是我当时觉得这里都不够好，然后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看怎么可以把它变好。 不好的点在， 就当时觉得太常规了。我总在想，是不是可以弹一个更不在节奏里面的东西，也许会更跳出来 跳跃一点， 再回去。但我后来也试了各种，觉得啊，算了吧，就 我能力。所以如果没有那个时间设限的话，它还会往后， 它还会继续往后。然后，但是我想跟最后也是跟自己讲说，就。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已经很多了，就是我也会说服自己，我现在的能力今天此刻在编它的时候就到这里了，放过自己，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发这张片了，就如果每一首都这样的话。 所以如果没有时间线的话，李霄云做这张专辑做着做着就会疯掉。 会，我觉得其实不光我在这里敢保证每一个自己来做制作做编曲的音乐人一定经历着跟我一模一样的事情。 你说大家都是疯子是吗？ 对，都好不到哪里去。 来，泡泡浴之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走向下一首歌曲。 好的， 请问那个焦虑人是李霄云本云吗？ 焦虑人是我。其实焦虑人这首歌，我自己说老实话，是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所以它放在了很中间的位置。 它其实也是一个蛮低调的位置，就当这些咣啷咣啷邦啷邦啷的这些之后，它是一个沉下来的这么一个小音乐。 请问那个焦虑人如果是直播间当中演唱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形式跟大家唱？ 我觉得就是因为当时写的时候我其实是用钢琴啊，就是但是它有一个你听着好像挺容易的，但是当你要跟唱一起的时候， 瘦瘦的小小的应该有驼背比脸上的肉看不清，背头发挡住了，有点干燥，但头顶有你。 所以当时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一段钢琴，我觉得它，我自己个人当时觉得，然后我就觉得它很表达我当时特别特别自己跟自己。面对面看着镜子，甚至是裸体，我指的不是真的衣服脱光了裸体啊，就是一个比较 吓我还以为这段要切掉 完全就是露出自己所有面，不光是你每天要，比方说我们都会鼓励自己一定要变得更健康，或者鼓励自己千万不要不开心，但其实我们人就是会有不开心的情绪，当我们陷入一种巨大的无力感的时候，那些情绪它就会跑出来。就像我其实那段时间是真的失眠了，然后我会 失眠是只有几个小时的睡眠还是完全失眠？ 是完全一直到早上，然后到早上之后我可能只睡一个小时我就会醒。我明白什么叫熬夜，什么叫失眠，这个我分得清的，因为熬夜是我经常睡到下午、这个、 不是，现在大家分不清鉴定的不一样。 对，我觉得然后像那段时间就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回到我更 就像你说的，可能我可以做更多音乐的地方，包括什么时候我可以出门我不知道。然后其实像我的工作如果真的在一个地方停滞一年，那是一件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就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紧张和未知和无力。 哎，这段太好了。所以你并不是一个不在乎的。 我当然在乎，我当然在乎。因为对于我来讲，其实我从小也去各种各样的城市，但相对来讲我现在反而觉得北京给我带来的可能性更多，以及我的朋友都在这里，以及我很重要的很多人事物都在这里。所以当时我其实本来已经在计划做这张片，包括要跟乐队合作等等，但是那一刻对不起，一切都没有了嘛，我就只能停止，而且我也出不去。之后其实就真的是会睡不着，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开始吃安眠药，我从来没有吃过，就半粒。然后 认真的安眠药，还不是褪黑素那种。 不是不是认真的。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安眠药有多厉害多神奇，我这辈子没吃过。就我莫名其妙看着手机十五分钟之后我就睡着了就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睡着的。反正我觉得 这画面也很神奇，你看手机看十五分钟 对，像一般我不可能那么快，就是它在你身体里的作用。但我觉得我需要休息，我需要让我的大脑休息，我需要让我的情绪休息。然后其实那段时期，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身体很明显的感受到我的一些不开心，或者说是我的一些很无助，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我就会把这种情绪想象成一个人，然后他在跟我面对面，他就老来打扰我，很烦。OK， 那我先把你就放在我旁边，就我面对你，我们两个人来交流，怎么解决，怎么办？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所谓你拟人出来的这个很脏、头很油、很瘦、看上去干巴巴又很坚硬、非常不好惹的这个生物，其实就是你一部分的你自己， 不愿面对的那个自己。 是的。然后后来你就会好吧，那就我们共存吧就是你必须要接受以及要学会如何处理这种状况的时候的。 这一段太形象了。但时间关系，我们先这段先畅聊到这里，稍后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园，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那。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音乐有爱更动心，戴口罩指引也更新。 我是 Mr. 长长小航，戴口罩时我会盖住口鼻和下巴，压实鼻夹，规范佩戴很重要。 我是古月，外出时我会戴好几只口罩，放在干净的袋子里。 我是麦麦，口罩记得及时更换，累计佩戴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 我是静鱼，戴口罩时如果感觉憋闷气短，应该立即前往空旷的通风处摘除口罩。 FM 九七点四，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刚才在间歇的过程当中，李霄云问说：“哎，我是不是话太多了？”不会， 今天晚上我们就从音乐到内心，好好认识一个正在讲和唱的李霄云。你会和自己相处吗？你害怕面对最真实的自己吗？特别是在2020年疫情的突如其来，我们开始和自己相处。作为创作者的他，在2020年与自己相处的过程当中，诞生出了一个又一个音乐灵感。在大把被独处的时光当中，他开始敏锐地捕捉、放大，继而思考、沉淀，最终用音乐的方式翻译成了一张时而个体、时而群像、时而勇敢坚定、时而犹豫摇摆等等情绪的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完成了所有作品的词、曲、编、制，续上近半年的混音母带打磨。他试着将这一年的真实体感用音乐的结构层次、音色细节还原出来。 我要情侣一起唱歌，我要情侣一起跳舞，我要情侣一起放空，我要情侣一起染头，像我和你都见不到彼此。 974 Live Show 今晚10点到12点，我们用2个小时的时间和音乐唱作人李霄云一起畅聊浪漫病。 树叶在飞， 974 Live Show 我们直播继续，在后一小时开始之前，再度的邀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前面霄云自己讲了很多哈，我们看一看直播间当中大家都说什么。 好， 八月万万岁说太爱这张专辑了，然后这位叫 My Only Moon 的朋友说头发好美，还有朋友说这个头发已经不是蓝色了哈。 对，就再退跟你的一样。 我现在还是很蓝嘞。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消防车车车说，听完霄云的分享，我一定要再去重新听听细节。如果可以让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目的达到了。然后星光年这位朋友说，好神奇的事情是，在我非常放松的时候听到焦虑人会觉得有一点紧张焦虑，而在我焦虑的时候听这首歌曲反而会缓解我的情绪。 嗯，好奇妙，我好喜欢他这样说，不是我好喜欢他这样说，是好幸运他可以这样说。 你也会好喜欢这样的感受吧， 因为跟我想的一模一样。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觉得它是因为它的产生就是那个时候产生，但是我平时自己听我就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我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它其实不是多么啊开心开心跳跃跳跃什么鼓鼓鼓什么噼噼乓乓，没有。 哎，那你现在开着大蓝的时候，然后突然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觉得旁边有一个那个佝偻的又不洗头的那样的一个 我觉得，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其实它的名字叫那个焦虑人。 对， 其实在我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放那个其实就是说我已经过了那个时期了，他是在那里，我经历过，我见过他。其实他最早以前的 demo 的名字叫做见过焦虑人，但我很多朋友说我看不懂你什么意思，但其实我就说 OK， 我见到过了那个很糟糕的自己，或者说我终于体验到了自己情绪的那些波动，我认识到了，好，那么我想办法跟他相处。 所以你是已经过去了哈？ 我觉得已经过去了， 因为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在晚上的时候，特别是独处的时候，会越来越感受到焦虑的存在。 或者也没有说好像绝对就过去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那是一个时不时都会有的， 而且越来越多人会觉得那是一个伴随体。 其实它就是我们非常自然基因身体构造里面就有的，只不过我们平时都要让自己好像一定要阳光，好像一定要给自己打鸡血，这样这样那样，其实没有给自己留一个空间，让自己稍微没关系的，就哪怕我们有一些些脆弱，没有关系，很正常，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脆弱，所以我觉得是要坦诚去面对自己的那些脆弱，不要觉得好像这样我就变得很自卑或者很不好，不要这么觉得。 这个阶段李霄云是可以和那个焦虑人共处的， 可以，我觉得我们已经较量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用了多久？ 其实我觉得比较不好的时候可能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吧，最不好的时候，但是之后其实就好很多了。就像现在我也会跟自己讲，你已经知道怎么去对付它了，以及当你已经完全可以袒露自己所有的脆弱面的时候，其实反而你特别的轻松。 回过头去看那一段，那是一个多么痛的领悟的阶段吗？ 其实现在想想也挺幼稚的。就像真的就是疫情怎么样都会过去，你怎么样也都会回到自己真正要做的事情里面，不要想那么多。我那时候觉得完了，我老了以后可能就已经这样了，我的人生就彻底要完结了，多少会有一些奇妙的想法。然后那时候做梦经常会快速的闪现，从小到大，包括有时候又在舞台上演出，有时候为什么醒来我又是在这里，就是各种很多时空错综复杂在一起，一直在撞击什么的。对 对, 对， 太多的画面。 对对对， 好，我们按照前一个小时回来先唱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秀的形式的话，请问这一时段后一小时你会想要先唱哪一首歌曲？ 有一首歌其实我当时还有一点意外，大家都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就是有一首歌我到现在，因为我会去看大家的一些回馈嘛，我自己也会看，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这首歌其实当时蛮多人有回馈说他们挺喜欢的，就是 要不然你直接唱。 对，我觉得也是。 好， 然后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差一点这首歌 没要吗？ 我就没要 哦。 就是这么的任性，但我觉得幸亏那个时候自己稍微保持了一点点。 好，这首歌我们是没有报歌名的哈，看有没有朋友第一个能猜到这首歌的歌名。 熟悉的朋友我相信一定可以。 请问这一段弹唱你去到了哪里？ 灰色的湖，我去到了哪里？我其实就是每天自己在家练琴，然后 我就说你刚才在弹唱这个阶段，你脑海当中有任何的东西吗？ 我刚刚脑海当中，我可能会在想水吧，或者还是为什么叫它灰色的湖，也会在想湖，也会在想，就是你在想，大家知道看过灭霸一个响指。然后那些超级英雄或者半个世界就会变成碎片然后飘走，当时我的画面基本上接近于那样，然后但我可能想的是触碰到一点，然后慢慢慢慢我的身体都变成雪花状，就是像电视机坏屏的雪花状，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好像要消失在这个数字世界里，因为我当时是觉得我自己待的地方和我熟悉的地方好像就是双起来蛮奇特的，其实我也是在家，但只不过那不是一个我就是到这些年来就是你只能待在那里，我觉得它的距离已经不是说两个城市或者是南北半球，它给我感觉是两个星球。 嗯， 然后我的出现可能只是在一个屏幕里面的一个雪花，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我就散掉了，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很想要营造一种它是很美很深邃的一种末日感。 我刚才问这个问题的点是在于我觉得这首歌曲的现场演唱比前面一个小时都要浓郁很多。 对，因为它其实之前的小样的名字叫做真空的末日。嗯，但是 很重的体验， 很重很重，但后来觉得没有必要那么重，它还是一个很优美的一个，还是很宽广很优美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最后还是变成灰色湖，因为你没有唱的嘛。爱在的无声里唱着我，然后这句其实我自己挺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哎，我也是在这首歌里面发现我的钢琴有进步。就当换的当当我日里唱着我，我觉得哎，这里就是哎，所以就提炼出灰色的湖，我觉得也比较适合这首歌所有的那个气质，其实它是更全面的阐述了。 月夜阳影这位朋友说这首会听哭，请问李霄云在录制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想哭的时候，或者是干脆真的哭了？ 我觉得不光是这首歌吧，很多歌我都会。但是其实录音的时候 有真的有哪首歌让你落泪了吗？ 我觉得有，等一下我们会聊到。 但不是这首哈。 这首就含着 还没到哭出来的那个 程度。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可能你随着你慢慢长大你很难哇哇大哭了已经。而且其实录音的过程跟大家老实讲它是一个你控制自己的感性的一个过程。就如果我真的全哭着唱完一首歌，这歌没有办法听，就是录音它是。 那当然、啊、 没有办法听， 这个大家是知道的， 就是为什么， 但中间会暂歇、啊、 但是你又会想说我需要录到一个很舒服的感情里面，就是我也是又有情绪又有感情，但是我又没有那么那么的难过。所以他那个把握其实就是我当时会调整。哎，在这里也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我自己，因为把自己关在录音那个衣柜里面录音嘛，然后我会发现我最好的录音的遍数其实是第三第四遍和倒数第二第三遍，就一般我最后、 就是、总结出来， 对，我最后挑出来，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录人声的时候可能我要唱很多很多遍，然后我会去挑自己最觉得好的那一两遍，然后我每次发现我比较重命中率高的是第三四遍和倒数第二三遍。我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第一遍的时候是感情最不稳的时候，终于录音了你知道吗，然后哇 杂念最多的时候， 对，然后好我一定要好好表演这首歌好好唱，然后就发现过了， 对， 然后一会儿劲儿大一会儿劲儿小，然后很不稳，因为你整个人很激动，然后第二遍就觉得稍微好像又弱了一点，就是因为你们自己听觉得感觉又很平淡，而第三第四遍觉得哎他好像调整到一个刚刚好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为什么说倒数第二第三遍呢，就是因为完全没压力了，就是想说好最后再试两遍录跑就算了。 可是通常倒数第二三遍的时候他感情也没有那么的强了， 其实不一很难讲啊，我录音没有到那么苛刻对我自己，就是可能我就抓我的情绪那段时间，如果不好我就停， 哦、 嗯，我不会去抠一个一个字，所以大家可能听到我很多都会有底噪啊，包括我音都不准，我也不管，就是可能就是自己做比较糟、 完全转变了、现在李霄云更疯的其实是边录制、 我觉得没有，我自己对自己录音的一个小小的标准吧，也就是自己在做，我是觉得我尽量唱准，我不想修，因为其实修音你还是会通过后期一些东西，它会多少失真， 对， 它会对你的人声有一些失真， 情绪也会。 嗯，我希望它还是保，既然它已经都这么朴素的在衣柜里面录了，那就不需要去再把它打得那么漂亮，没有必要， 没有纠结过哈。 对，这个我倒没有纠结过。然后，当就比方说的快放弃的时候，觉得自己声音状态不好，快放弃的时候，好吧，我再试两三遍看行不行？哎、反而那两三遍你特别没有压力。你又比较自如、比较松弛、可能那两边也会好一些、所以很神奇。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家自己会录歌，在某平台某软件上哈、 现在其实已经慢慢都快成为一个大众趋势了，我觉得、 所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第三遍和第四遍或者倒数第二三遍的时候最好。 我相信每个人习惯一定不一样、但是我总觉得第一遍上来一定是用力最大的那边， 对，通常是这样的。 对对， 好，白泽薇，我们公布一下刚才第一个答对的歌名的朋友哈，在微博上是索伦蒂诺西红柿这位朋友，然后在抖音平台上是叮叮叮叮，都是第一时间答对是灰色的湖， 厉害厉害。 好，我们加快点速度。 好的， 那在灰色的湖之后接下来跟大家唱哪首歌曲呢？ 你都说了哭了，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我自己其实平时也比较少唱了、我觉得是去年对我来说比较最大的一个遗憾吧，然后但是很巧不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Anyway， 我唱一下，就我不带任何琴或者是电脑，我就用我的吉他跟大家唱一小段吧。 哇哦，来，赶紧锁定视频直播，该录屏的朋友赶紧录屏啊，所以这段有可能他会 不会 现场 说，我就不会。 好，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看到。 不露露的房间离不露露的海面离很远，不露露的冬天等不露露的夏天等很久，手里的铅笔画的都是你想念和蘑菇长满草地，飞行的包裹在门前停留，邮寄的纸箱装下我吧，树叶在飞翔，秋千在摇荡，就跨过海浪回到你身旁，不露不露不露的想象。小狗离不露露的云里很远，不露露的离开剩不露露的遗憾是什么，书里的铅笔画的都是你想念和蘑菇长满草地，飞行的包裹在门前停留，邮寄的纸箱装下我吧，树叶在飞翔，秋千在摇荡，就跨过海身旁，不露不露不露的想法。 在微博直播 Cloud 韩，然后抖音上碰鸡蛋的石头都是第一个答对的，这首歌曲叫《不嘟嘟》，也是肖云这张《浪漫病》的最后一首歌曲。 是的， 我觉得刚才这个弹唱版本没那么容易哭，它挺温暖的。 嗯。其实它整个曲调啊，包括什么都是还是比较温暖啦。 嗯， 因为《不噜噜》就是一个我在讲述所有我想做的事情，但其实《不噜噜》它最后都是想象，所以这个想象是很美好的。 嗯， 然后是我在如果有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那是我在做的事情。 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觉得它是像在一个虫洞当中， 嗯，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关于自己的画面在里面。 嗯嗯嗯。嗯嗯， 然后你不会觉得太过于沉浸，它会给你一个像是一个拥抱一样， 会、嗯、 让你觉得是温暖的、 嗯、 你可以去面对那些画面的、 嗯、 因为你知道要回顾自己画面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嗯嗯嗯嗯嗯，你不要这样一直盯着我看就直勾勾突然两只小眼睛， 直播间只有咱们俩我不盯着你看我盯着谁看所以这首歌曲一开始是用吉他来。 对，这首歌其实我为什么说可能我会有一点点情绪会有一点点比较难受，是因为我去年最遗憾的事情是我的小狗狗去世了。所以好巧不巧这首歌的歌词我一直写不完。嗯，然后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是最后一首歌完成的，它是我回到北京歌词才写完。然后但好巧不巧我回来之后是因为我没有见到我的小狗，然后他去世了。但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回来了，他其实只要再多等我三天。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让你觉得很就是很遗憾，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种心里的遗憾和多少有很多的内疚，然后就觉得他等了我一年，其实他已经快等到了，但是他没有等到。所以心里面有很多很多我其实一直跟自己在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一些状况。之后好巧不巧我觉得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寓意，或者是另外一种之所以这样存在，我说的必然嘛，就是因为这首歌词好巧不巧就是没有写完，然后因为他的离开，然后我把它写进了这个歌里面。然后所有不噜噜它只是一个形容，或者它是一个怎么，你可以认为它是好的不好的美好的，它可以是各种形态。然后所有我想要回到你身旁，那是我最想说的话，就是我说如果有平行世界存在，那这是我最想做的。但是回到你身旁最后我说了不噜不噜不噜的想象，就是一切只是我现在我只能去想象，而我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所以我觉得去年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很就是很重创的一个事情吧。我相信每一个自己养过小宠物的人都知道。 我家有三只猫一只狗、嗯、然后他们现在都4岁，我在想、 嗯、 按照通常的生理年龄、 嗯、 等它快怎么样的时候，我的年纪也是被按到一个比较敏感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会格外的痛苦、嗯、 会。但是其实就我特别能理解，就我内心深处的那个点是在于我特别能够理解，我毕竟是个成年人，我知道小动物不可能一直陪着我们、 嗯、 我最难过的就是他离开我没有陪在他身边，我觉得这是我可能得过好久才可以释然的一个事情吧。然后我其实最后这个专辑后面有一个 hidden track， 有一个隐藏曲目，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有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隐藏曲目当时我不是就是一个吉他的一个小样嘛，我在哼这个歌、 嗯、 但其实当时我在哼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我的小狗 Sam 就在旁边。嗯， 妈呀， 所以其实就所有的东西反正就放在这，我觉得 OK 好，那它作为一个结尾，然后这是我现在可以为它做的，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这里，就它永远在这里。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就是音乐人比较好就有这个优越感，你知道吗，你自己可以发表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就可以在那里，然后它就会散布出去，然后到每一个角落。所以我觉得嗯，所以等等一切吧，我觉得包括整个浪漫病的从头到尾到所有，我自己是可以算是自己的一个特别特别很深的一些 成长的经历，包括跟自己的一些东西，包括看世界，嗯，所有所有的我最尽力最真诚的方法去把它们表达出来，翻译出来了，然后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对不起，突然有一点小小沉重。 你这样说完，我们后半个小时感觉就不用做了，我要提前结束了。 结束啊！ 对，祝大家晚安的一个状态。 对，祝大家晚安。但是我其实挺开心可以在这里跟你分享啦。嗯，真的挺开心可以在这里，因为我也很少会说或者会提，但是提起来多少还是会比较有情绪。但我觉得它也是浪漫病很重要的一部分。嗯，也是我创作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刻想说就说了吧。 我就一个问题，请问有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故事，这首歌曲在以后的演唱当中怎么唱啊？ 就大声唱啊，唱到要所有的 Sam 听到。就我的小狗叫 Sam， 我总认为他一定还在，他可能会转化成另外一个形式存在。 你说在十一点二十八分的时候讲这样的故事，哎，我们好像调性突然间切换。 就是我总相信能量的转换嘛，就我还相信，因为他在我这里永远都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所以一定要大声唱，然后让他知道这就是我的心愿，我就是要 大家要跟去合唱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好。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万元现金礼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剩下最后28分钟的时间了。你看我们在刚才喘息的过程，包括之前我们还在聊这些故事的时候，已经没有声音了。这是因为这首歌曲的隐藏的彩蛋，最终也是等了很久很久很久才出现。到目前我们等了这么久，它还没有出现。所以你知道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是用在 Siri 的音响在放， 嗯， 我以为 Siri 坏掉了， 嗯， 说怎么没有了？我说请继续播放，继续播放，一直没有声音，等了很久才发现，哦，原来有这么一个彩蛋， 嗯，小彩蛋。然后我中间空了310分钟。不是310秒钟， 310分钟可还行？ 对不起，三百一十秒钟，是因为我，回去离开这里是整整310天，所以就空了这么久。 妈呀！ 对，给他一个叮小印记，你知道，就是那种极度感性的人，就是我相信你会有自己比较细节和比较。 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有故事的，不然为什么会停留那个时间点？ 对对对。 好，我们最后20多分钟的时间了，然后我们继续来分享《浪漫病》这张专辑当中的故事。 好的，好的。 哎，他马上来了，我们来听一下有 Sam 在身边的当时的那一个情况哈。 好， 来喽。 可以吗？还是不够好？这点。那还是这个好一点。B 段，嗯。 副歌。嘟嘟嘟嘟 谢谢肖云今天在九七四 live show 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段故事。其实挺残忍的。对于你的粉丝而言，每次在听到这样的后面的彩蛋的时候，他都会想到那个画面感。 其实还好，我觉得，我就说我其实也挺幸运，我也挺开心，我可以分享出来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定跟我有一样经历，多多少少的同类。 而且你过了那个阶段，你现在能说出来了。 对，或者我们总会要失去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很多东西，这个事情是我们人生无可避免的。所以我觉得就去面对，然后我觉得以最浪漫的方式去记住他，至少在这里他永远活着。我就是这么想的。 希望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希望大家永远不会懂。好了，我们就 好可爱， 太沉重了，我们 太沉重， 开扇窗户好 不 好？ 对不起， 对， 我只是指宠物。所以我觉得养宠物的人一定是特别特别的有共鸣啦。 是，那我们接下来开扇窗户透透气，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同意。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哎，我cue了这么明显，你还在沉浸在那个故事当中是吗？ 我说哇，好， 我cue了两遍哎。 OK， 来吧。有没有觉得这个音色很熟悉？其实这个音色就是我直接从这个很假的这个啊琴里面录的。 我的窗户外面飘着一片白云，我的窗户外面种着一片海洋，我的窗户外面飞着一只气球，我的窗户外面还有两条鱼在游，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游进我的客厅，我的卧室，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游进我的浴缸，我的洗手间。这里的回声比较好，我要情侣一起唱歌，我要情侣一起跳舞，我要情侣一起放空，我要情侣一起染头。不像我和你都见不到彼此，我的窗户外面装着一袋宇宙，我的窗户外面放着一箱啤酒，我的窗户外面还有海盗船在游，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游进我的睡衣，我的口袋里，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游进我的薯片，我的暖水瓶。这里的温度刚刚好，我邀请船一起喝酒，我邀请船一起探险，我邀请船一起熬夜，邀请船带上我离开，开不出消失了，开不出，种下的海洋晒干了，污染的蓝色都化了。 现场演唱的《窗户》。 嗯， 你窗户外面好丰富哦。 对， 前面很浪漫的一首歌。 嗯， 后面很残酷、啊、 又来了，就是喜欢搞这种大反转。没有，我觉得就还是那种，就是我之前说的，在某一个真正的特别有限局限的一个挤压之下，人类最厉害的就是这里和这里、嗯、浪漫就会发生，然后你就会去想。因为其实我每个看到东西它也有它的实体的东西，比方说我是真的有看到云，然后所谓的海是因为我在想象，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方向往过去是有海，然后包括我自己会就气球，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从那里走过，我看到那颗气球。然后当然后来的像宇宙啊这些，其实就是纯粹的把自己浸泡在一个纯双语然后特别感性的一个世界里面，其实多少还是比较就像你自己回到小孩子的那个状态，就像儿童啊看到这里啊觉得好厉害，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这个。然后当你人特别特别极限无聊的时候，你就会对任何一个小东西都非常敏感，一个风的声音，一个虫子的翅膀在晃，或者一个树叶从黄变绿掉落等等，你都会特别的敏感。 你真的有经历过那个敏感的状态？ 当然当然，非常，就我觉得我的耳朵那段时间特别好使。嗯，会很敏感啊，听到什么都很敏感。然后因为你无聊嘛，你就会比方说我种了一个柠檬树，我就会每天在那里等看它有什么变化。 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人无聊的时候他会把五官彻底的关闭上。 嗯，那他可能会 进入到那个无聊 当中，但是他的大脑肯定是有自己另外一个世界。 然后有些人就像你说的，他会感受到很细微很细微的敏感， 会特别的敏感，就连地上的蚂蚁都觉得好有趣哦，他们怎么可以排这么长一条线。 所以按照影视剧演的这个情节的话，那一刻是真的觉得好神奇、 嗯、很神奇很神奇。 所以当事人的李霄云那一刻也是真的觉得很神奇、啊、 很神奇。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可以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它多多少少，因为你有大块大块的空白时间，其实对创作来讲，就像你说，也许有点残忍，但是其实是好事。 嗯， 就你终于可以不会去被任何事情所影响， 嗯， 也不会有人打给你很忙要这样那样，对不起，你现在什么也都做不了了，你也没法演出，你也没法怎么样。 OK， 那么我就创作。我不是故意创作，是我真的没有事情做。然后我也不是故意要做编曲，是我真的没有事情要做，就无聊到那我做一下编曲吧，无聊到那我就多做几版编曲吧。然后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2021年李霄云可能并没有发这张专辑。 我觉得肯定没有，或者有一些歌还是会在，但有一些歌肯定就没有了。因为我没有经历，我不可能写这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我有那样的经历，我才会出现啊这样的一些情绪和故事、 嗯、好，按照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说到，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歌曲在录音室版本推出之前其他的版本的走向、 嗯、 窗户这首歌曲应该不太会有别的版本吧？ 有， 也有啊。 没有，其实这首歌我是用 guitar 吉他当时创作的，就我，而且我真的就是待在我们家马桶附近吧，最开始是这样的。 它会更明朗。 对啊，我要请雨一起唱歌，我要请雨一起跳舞，我要请雨一起放空，情侣一起染头。这句其实当时写完自己都笑了，因为很好笑，怎么会有人唱我邀请鱼一起染头，因为那时候我是正在浴缸里面染头，你知道吗？ 嗯， 对。 哎，吉他的魅力真的是太强了，强烈建议就之后可以来一个不插电版本的现场演出。 嗯，有机会一定会的，你不是接下来还有很厉害的事情，然后指不定我们可以、 哦、 嗯， 所以你要在节目当中说哈、 嗯、 李霄云要参加落日电台的演出哈。 可以可以，真的可以。 你答应了哈？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 我这节目是不会删掉的哈， 说话算话。说话算话、嗯、 太好了，我们期待着、 嗯嗯、 窗户之后接下来我们分享的一首歌曲。我来点吗？ 都可以，也没几首了。 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曲。 好好， 两个字。 嗯，我也其实挺喜欢的。有朋友说是躺平之歌，特别好笑 啊。 对， 因为还剩下就剩下这两首歌曲，这两首歌曲都是两个字 啊，真的都是两个字。 但是你居然想到，我知道你是想跟我是一首， 我们想的是一个吗？ 是一个 啊、哦，那就应该是这个吧，《躺平之歌》。 对他，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契合，嗯、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这样想的， 共鸣。 对，是的。那你要怎么唱这首歌呢？ 这首歌其实我当时。这首歌我写的时候是零乐器写的，但是有一个前提，虽然零乐器、嗯、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一样我永远无法进，就是无法跟他就是没有办法对抗的东西，就是酒精、 哦、 我那天喝了一点点酒、 嗯、 然后就我是一个废物就开始，然后我自己当时 就很像是酒后吐真言的状况， 就特别好笑。然后我其实我自己都没太敢听，因为我经常知道有时候可能我有一点啊兴奋或者是怎么样，会自己直接开着我的手机，然后会录一些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就可能一天会有好几十条，就是一年可能有上千条那种各种各样的动机。会啊，就是一个， 所以你会觉得状态到的时候你就开始录。 每一个做音乐人都会这么干，他录的也不光是自己的声音，也许还有环境声等等等等等等。反正我呢就是啊，兴致来了赶快，因为我怕我等一下就忘了，这就我是一个废物，然后没小的时候真的当时就是完全喝多的状态，但我很容易喝多，一口就醉。之后我就把它录下来，我也没敢听。然后有一天我自己在整理，我说我翻一下，然后翻了这首歌，然后我听完自己就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然后但是我记住了这个旋律，很清楚很清晰，且我自己觉得非常能够表达我自己的那个状态、 嗯、 非常的现实、 嗯、 然后我就开始做这首歌。我可以跟大家听一个最我开始编的其中最早一个版本，就是在大家听到之前的这个版本，我放一点点哦。然后当时就是当时的唱和现在也会有一小许不一样。你看我这么大底噪是因为我是用手机录的人声，这个杠杠杠还是在的。 我是一个废物，非常毛茸茸的动物，我是一个动物，等待心够凉的那一种，我是一个废物，喵喵喵喵小的人物，我是一个人物，走在红地毯的那一种，我是一个废物，存在花盆里的植物，我是一个植物，不用浇水就能养活的那一种，我是一个废物。 这个版本不得不说 非常丧气，就是那种 你废物你还了不起了嘞， 对 给拽的不行的样子， 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当时就觉得哇哇，就是这种。 但这个更接近于你刚才讲述的之后的一个状态， 对对，就是哇哇，就真的你恨不得，就我当时在录这首歌都恨不得就自己蜷缩在那里，或者真躺在那里，然后那种特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然后可能好久也没有洗澡，也没有洗头，然后脏兮兮，周围摆的都是各种什么薯片、可乐这种食物，然后你就抱着电脑，然后就 OK， 我是一个废物，我是一个废物，就其实是特别写实。这首歌其实是我都没有加太多故意的想象了，就是非常写实的说了一下。 你今天强调了好几次那个不洗头的一个状态，所以李霄云通常不爱洗头是吗？ 也没有啊，哎，我跟你讲，最近我是不太爱洗头，不是不爱洗头，是我不太舍得洗头，就是尤其染完蓝色之后， 懂 啊，就是尽量少洗， 对，不然掉得很快， 对，当然也没有到真的完全不洗啊，就如果我、我今天是非常 OK 的 洗了的， 对， 然后像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会发现，哎，怎么今天没戴帽子，第二天戴帽子了，就证明那天可能没有洗。 那你有过那种非常油腻的头发吗？ 当然有了。我给你讲过了一个经历，我之前有幸穿越了新疆罗布泊， 哦， 真的就是跟着探险的车队去到无人区10天， 哦， 对不起，那可是沙漠，没有水的。OK， 你有水喝就不错了。 是， 所以我就一点点发现，第一天搭进去，哎，都光鲜亮丽；第二天开始头发变柳状，变柳状就变块状，就可以。 第二天也还有，第三天会变柳状了。 对，就是你又渐变了，就是一开始我们像一般游，也就是游到柳状， 对， 但是到后来就真的会变成块状， 就可以变成油头哈， 完全可以变成油头，而且你的造型可以自己随意抹， 像这次宣传照当中的那种油的程度， 有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直播封面，就很油的一个蓝色的头发。 对，就是一个也没有怎么打理，就是在家里面一直待着，但是还一直坚持染头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的神奇，好像我在对抗，就是我的头必须得是蓝的，因为谁知道我下一秒会不会站在舞台上，所以 你人生当中有过特别废柴的时候吗？ 什么叫废柴？抱歉， 就是废物的这个 啊、有啊有啊，我觉得蛮多时候的吧，尤其是在被 你怎么定义这个废物？ 好问题，我之所以写废物，大家记住了，所以我写的歌都不是这么一个意思的。我其实就想要小小的抗衡一下，我没觉得我是废物而已。但其实那个废物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我们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的消极。其实就是我们当下所有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我们点什么餐都很方便了，然后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忙工作，咕噜咕噜灌两杯咖啡，哗哗哗。 等一下，以上观点不代表本台观点。 好的，然后 现在所有年轻人都废物， 没有，然后就是那种就有点躺平，然后我也不想搭理谁。 是， 其实就包括歌词里面唱到，就是我懒得去介意他，懒得去讨好你，我很懒，我不想做这些事情。 对， 就我觉得这些事情很累。那可能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在当下我们的某些现实的状况里面，会不会它就不是那么的讨巧，会不会它就是显得你会孤僻一点，或者显得你怎么跟 另类， 对，另类一点可能不太好。然后但因为我自己个人是我平时都不怎么社交，可能我也不是就是觉得这种完全， 所以你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另类的存在。 我觉得有一点吧，肯定是有一点的。然后 至少在艺人这个行业当中， 然后后来你说的我可没说，然后在后来像有一个小小的暗戳戳，我真正表达的就是虽然我是废物，包裹着这个垃圾袋，我们这个塑料布，但是里面全是思考和宝物。就是其实一直在学习，或者说我一直在认为我在我需要学习地方去摸，就包括就像我们今天分享很多编曲，然后每个音色好几个版本，其实说句老实话，你说那些细节我不说，可能大部分人也听不到， 就略过了。 而且那一个细节我还要调半天，可能这个和那个大家也听不出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那个装修声，我们要不仔细听的话，根本记不住会有个装修声。 对，然后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可能在很多人看来非常废物，但在我看来很有意义，所以可能只是那个意义的点不一样。那我想提出这个的原因，就是说所有自己在特别专注自己做的一件事情上面来，你不要觉得孤独，哪怕别人看不到，但是你自己心里踏实，你知道那是对得起你自己的，尤其是面对你自己的专业等等等等，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啊，我在这苦哈哈的学好像就别人也看不到，没什么成效，带不来什么成就，不要这么想，你要相信你自己，那一定是最珍贵的。 妈呀，我太会问问题了。 对， 这问题问的设计的像是我们设计好的似的，最后给出一个这么有正能量的一个方向。 但我觉得是啦，就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废物，其实它的深层就是我自己不服嘛，因为我觉得你认为这样的废物，我不觉得，可能就是我自己觉得嘿嘿，反正我花这么多时间，我明白他的超能力在哪里。 但是必须要说哈，就是在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要肖云说了以后，然后说躺平，又说我并没有在躺平，我满脑子都是在做各种各样的想法。他是真真实实的在努力着的。 对，就是你不要，我所谓的这个废物，就是在一个完全主流就和统一标准的时候，不是我们一定都是按每个数字来衡量你这个人成不成功， 是， 千万不要这么想，这是我真正想说的。因为在这个数字横标里面，如果把我放上去那个数字，我说句老实话，我肯定是废物的那一个。但是要真的这么认为吗？不要这么认为，因为你要知道自己的超能力在哪里。哎，我终于看到了镜头。 对， 要知道你的超能力在哪里。 虽然坚定不容易，但是大家努力吧。来，那还剩下最后一首歌，要不然这首歌我们唱一点好不好？ 哎，我 还是你要唱最后那首歌，二选一的话，你会选哪一首？ 我最后一个要唱什么？我已经忘了，被你说的，就感觉你说哪个啊、哦，我就唱哪个。 请问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哪首歌曲是我们没有聊到的呢？ 那个作揖。 作揖。这个歌我记得当时就是 努力，我很小心，我逼我自己变得， 我知道这首歌我当时是怎么写的了。我是用一个我最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键盘，它只能按几个音，然后我就按了。就把这首歌写了。 这感觉很像那个儿童时期的那个很小很小小钢琴。 我很努力，我很小心，我逼我自己变得专一，我没躲避，我不着急，我等着你也慢慢窒息。 对，我当时想起来就是这么干的。 把那个焦虑人、废物、作揖这三首歌曲放在一起，当时是怎么样排的这个序？ 嗯，其实排序的时候听了好多遍，我自己也在想怎么样更好。嗯，但其实比方说像我很明确的知道我的第一首歌是哪个，然后最后一首歌是哪个，然后大家会发现前面所有的表达都多少跟我们的一些现象事件有些关系。嗯，它是不是那么偏完全个人和一个个人的情感，它其实是更偏向我在看，就包括我们一开始说的你啊我呀，就是它一开头其实那是我特别特别自己核心想表达，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和接下来的一个要求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真的做点什么，而不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我很无力。其实就是想我作为一个做音乐的人我可以做点什么，那我看到的就是这样，我会反问说我们的善良去哪了，我们的自信去哪了，因为我是希望人与人之间不要有歧视，这是我自己终身的愿望。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我看到这个大的人类或者是地球我作为一个小小的我可以说的一些事情。然后到我们说的那个泡泡浴啊，什么九十二里屯呐、啊，这些可能都是相对有一点自我调侃，包括飞舞。然后到后来慢慢慢慢，其实就发现所有的东西更偏抒情一点了，开始从灰虎开始起，就变得更抒情一点了。灰色的虎，抱歉，开始就会变得抒情一点，有钢琴，然后和声所有的东西也会慢慢变，然后一直到窗户，它全基本上就是用大调来写，然后包括像 Blue Lu 也是大调来写。那就其实是你从一个你经历了这些之后最后你升华，然后到就是还是有一个希望，就是哪怕我们经历了这些，哪怕现实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怎么去更好想一个解决方案，可能这就是我的解决方案。 嗯， 我也知道他们，我也思考他们，我没有回避他们逃避他们，我要直面他们，这就是现实，好与不好我们都看得到。那我们相信哪一部分，我们相信未来还是可以更好，永远这么相信，我们也永远都是向往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当时排序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期望，或者说我可能已经做到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那么容易自知的人，就我可能已经多多少，也许在我再过几年看今天，我认为我今天已经做到，但我现在也不是特别敢说，有时候也会反复，有时候也会反复。嗯，但我觉得我期许是这样。 哎，我不得不夸一下自己，我今天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 嗯， 你知道这两年 你的每个问题都很好了， 是 谢谢。 就像你唱歌一样， 哎， 非常非常好听。 谢谢谢谢。我特别不好意思，就当面被夸奖，我一直有这个障碍，就会瞬间脸红，然后会有点不好意思。 让我说完，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这两年好像大家越来越会有想不明白事情的时候， 嗯， 不知道怎么了。 对， 无论是大的怎么了还是小的怎么了，通常你会没有出口和方向，而这个困惑是又很难用准确的言语和情绪表达出来的。 是的， 所以它是隐隐的存在在你的身体当中的。 嗯， 那刚才听肖云讲完这张专辑的排序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要有这样的想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听和看歌词， 嗯， 看它是怎么样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的。 对，我像一个打样， 或者就是 打样， 我们在看一个电影也好，你看到他的一个故事是怎么样展开怎么样结束的，也许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把你心里的那个病他慢慢慢慢慢慢的 让你有一个出口的方向，它不一定都能够完全散得去，但是它会让你找到一个舒服的一个状态。 嗯，那是最理想的。其实对我来讲，我最大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跟我有一样想法的人不要觉得自己孤单。 嗯， 因为我知道有时候那样是孤单的。 对， 就如果你听到你觉得哎，这部分有点像你，这部分跟你有认同，那你不要害怕，也不要觉得孤独，因为我在这里，我也是这样。 因为你压我压， 对， 哎呀呀呀， 经历完以及可能更糟糕一点，然后就因为其实我自己也需要这种陪伴。说老实话， 谢谢小云今天两个小时很坦诚的跟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故事，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九七四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如果你错过了前面的演唱和分享的段落的话，我们的视频直播会在网上一直存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泽中华的华，包括搜索李霄云都可以找到我们这期的直播。希望大家